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手脚并用的挤进这个密集的人堆，像蝎子一般硬挤进去。奥利维跟着他，人墙略显露出了一条缝，让他们过去，随后又合上了。克里斯朵夫兴高采烈，完全忘了五分钟以前自己还说民众不会暴动。不论他跟法国的群众和他们的要求是怎样的不相干，他一卷进这股潮水，便立即被融化了。不管群众要的是什么，他只知道跟着要；不管自己往哪里走，他只知道往前，呼吸着这股狂乱的气息。奥利维跟在后面，被克里斯朵夫牵引着，毫无兴致，头脑很清楚。对于他同胞的热情，对于那股把他推着拥着的热情，比克里斯朵夫不知冷淡多少倍。因为病后身体虚弱，他和人生离得更远了，又因为神志清楚，精神洒脱，所以连最小的枝节都深深地印入了他的脑海。他很愉快地瞧着前面一个姑娘的后影，黄澄澄的脖子，皮肤苍白而细腻，同时从这些紧挤在一起的人身上蒸发出来的气息使他作呕。他用着哀求的口吻叫了一声：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不理他。 克里斯朵夫 啊，怎么呢？ 咱们回去吧。 你可是害怕了？克里斯朵夫一边问一边继续向前，奥利维苦笑着跟在后面。在几排以前的危险地带内，奥利维瞧见他的小驼子趴在一所麦报亭的顶上，他用两手撑着，非常不方便地蹲在那里，一边笑一边向人墙那边眺望，不时回过头来，得意洋洋地望着群众。他看到了奥利维，眉飞色舞地瞅了他一眼，然后又眺望广场的那个方向，睁大着眼睛等着。等什么呢？等将要到来的事。而且不止他一个，周围多少人都等着奇迹。奥利维瞧了瞧克里斯朵夫，发觉他也在等待。奥利维招呼孩子，嚷着要他下来，艾麦鱼线只装听不见，不再对他望了。他也看到了克里斯朵夫， 他很高兴在骚乱中露面，一方面是向奥利维表示勇敢，一方面是让他着急，算是他和克里斯朵夫在一起的惩罚。奥利维在人堆里也遇到了几个别的朋友，黄胡子高加只等冲突发生，用专家的眼光估量着爆发的时间。更远一些，美丽的贝德和旁边的人互相说些难听的话，他居然挤到了第一排，哑着嗓子骂警察。高加走进了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一看见他，讥讽的脾气又发作了。 我不是早说过吗？什么事都闹不起来的，等着瞧吧，别老待在这儿，随时会出乱子的，别胡扯。 那时骑兵被人家扔石子扔得不耐烦了，上前来想扩清通道广场的入口，中间的队伍领先，放开奔马的步子，于是秩序乱了。像福音书上说的，头变作了尾，最前的一排变成了最后的一排。可是他们也不愿意老是受窘，一边逃一边向追兵辱骂，一枪还没有放就把他们叫做凶手。贝德尖声怪叫地往人堆里直溜，像一条鳗鱼似的。他找到了朋友们，躲在高加扩大的肩膀后面喘过气来，紧挨着克里斯朵夫，把他的胳膊拧了一把，为了害怕或是别的理由，向奥利维丢了个眼风，又咆哮着对敌人们晃晃拳头。高加抓着克里斯朵夫的手臂说， 咱们走吧，上奥兰利铺子去。 他们走了几步就到了，贝德和格拉伊沃两个人已经先在那儿。克里斯朵夫正要进去，后面跟着奥利维。这条街是中间高两头低的，站在小饭铺前面五六节高的台阶上可以眺望街心。奥利维从人堆里钻出来，呼了一口气，他一想着气味恶劣的酒店和那些疯子的狂叫就觉得恶心，便和克里斯朵夫说， 啊，我回去了。 好吧，我过一个钟点来找你。 别再出去了，克里斯朵夫。 哼，胆怯鬼。 说吧，克里斯朵夫便走进了酒店。奥利维刚要在铺子的转角上拐弯，再走几步就可以拐进一条小巷，和骚乱的场面隔离了。但他那个小朋友的形象忽然在脑中浮现，便回过头去东张西望地找，正看到艾麦鱼线从他的瞭望台上摔下来，奔逃的群众踩在他身上，警察又在后面追来。奥利维不暇思索，立即跳下台阶过去抢救。一个马路小工看到情形非常危急，大兵们拔出了腰刀，奥利维伸出手想把孩子拉起来，被势如潮涌的警察把两人一齐冲倒了。小工惊叫了一声也冲了进去，同伴们跟在他的后面奔过来。站在酒店门口的人还有已经进了酒店的人都先后听见了呼救声，奔了出来，两队人马像狗一般的扭在了一起。站在街沿高头的女人们吓得直嚷，奥利维这个贵族的小布尔乔亚比谁都厌恶斗争的人，竟这样的拨动了斗争的犀牛。克里斯朵夫被工人们牵引着加入了混战，可不知道谁发动的，他万万想不到有奥利维在内。他以为奥利维已经走了，在绝对安全的地方，当时简直没法看出战斗的情形，每个人都弄不清攻击自己的是谁。奥利维在漩涡中不见了，船沉到水底下去了。 不知哪儿飞来一拳，打在他左胸上，他立即倒了下去，被一窝蜂的群众踩在了脚下。克里斯朵夫被一阵逆流挤到了战场的另一头，他心里没有一点仇恨，只是兴高采烈地跟着大家推来撞去，好似在乡村里赶集似的。他并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所以被一个肩膀阔大的警察抓住了手腕，拦腰抱住的时候，他还开玩笑地说：“ 要不要跳个弯子，小姐？” 可是第二个警察又扑上了他的背，他便像野猪一般的抖搂了一下，抡着拳头往两个人身上乱锤乱打，他怎么肯被人制服呢？扑在他背上的敌人滚落在地下，另外一个狂怒之下拔出刀来。克里斯多夫看见刀尖离开自己的胸脯只差两寸，马上闪过了身子，一把抓住敌人的手腕，拼命地想夺下武器。他一下子弄不明白了，至此为止，他把事情看作游戏一样。但那时他跟敌人扭作一团，互相打着嘴巴。他没有时间思索，对方眼里有了杀性，而他心中也起了杀性。他眼看自己要像一头绵羊似的被人宰割了，便冷不防地把敌人的手腕跟刀一起扭转过来，对着敌人的胸脯扎进去。他觉得自己要杀人了，真的杀了。于是他眼睛里看出来的东西都不同了，如醉如狂地大叫起来。一叫之下，效果简直不可想象。群众闻到了血腥，一刹那间，他们变成了一群凶恶的猎犬，到处都放起枪来，许多窗口挂出了红旗。巴黎革命的格式遗传，使他们立刻布置了障碍物，街面的砖石给挖掉了，街灯的柱子给扭曲了，树木给砍下了，一辆街车在街上仰天翻着。大家利用几个月来为铺设地下铁道而掘开的壕沟，围着树木的铁栏扭做了几段，被人当作弹丸用。口袋里和屋子里都出现了武器，不到一个小时，局面完全变成了暴动的形式，全区都成了战场。克里斯朵夫的模样叫人认不得了，趴在障碍物上高唱着他做的革命歌，几十个声音在四周附和。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考验是大家都经历到了，而从世界各地来的回响，证明作者的愿望并没有成为虚幻。他今日特意重申这个愿望，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但愿克里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能不顾一切的生活去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 奥利维被人弹到奥兰利酒店里，已经失去了知觉。人家把他放在铺面后间的一张床上，床脚下蹲着那个驼子，垂头丧气。贝德先是吓了一跳，远望以为受伤的是格拉伊沃，等到认出是奥利维，不由得失声叫起来：“ 还好还好，我以为是雷沃伯呢。 然后他动了恻隐之心，把奥利维拥抱了一下，在枕上扶着他的头。奥兰利照例很镇静，解开了他的衣服，先做了一个初步的包扎。犹太医生马努斯·埃曼碰巧带着他形影不离的加奈在场，他们像克里斯朵夫一样，为了好奇心来看看示威活动，目睹这场混战，看着奥利维倒下去的。加奈哭得很伤心，同时又想，我到这儿来干嘛呢？马努斯把奥利维诊查了一遍，立刻断定没有希望了。虽然对奥利维很有好感，但他不是一个看着无可挽救的事发呆的人，便不再关心奥利维，而想到克里斯朵夫了。他一向佩服克里斯朵夫，拿他当作一个病理的标本看的。他知道克里斯朵夫关于革命的思想，很不愿意克里斯朵夫以局外人的身份去冒无谓的危险。轻举妄动而打破脑袋还是小事，倘若克里斯朵夫被抓去，官方一定会拿他出气的。人家早已通知他，警察当局在暗中监视克里斯朵夫，将来他不但要对自己闹的乱子负责，还得替别人闯的祸负责。马努斯刚才遇到埃克萨维·培纳在人堆里徘徊，为了好玩，也为了公事，他向马努斯招招手说道， 你们的克拉夫托真胡闹，居然趴在障碍物上臭得意，这一回我们可不放过他了，该死，你叫他快快的溜吧。 说是容易，做起来可难了。倘若克里斯朵夫知道奥利维死了，他会变成疯子，还要乱杀人，直到把自己的命送掉为止。马努斯对佩纳说， 要是他不马上溜，一定晚了，让我去把他带走。你怎么办呢？啊，加纳有汽车就停在拐角上。啊啊，对对，对不起对不起。 加纳气喘吁吁地说， 你把他送到格洛什。 马努斯打断了他的话， 还赶得及庞塔利埃的快车，你送他上瑞士的车子，他不愿意的。我有办法，我可以告诉他耶南会到瑞士去跟他相会，甚至说他已经走了。 马努斯不再听加奈的意见，径自到障碍物堆上去找克里斯朵夫。他胆子不大，听到枪声就挺挺腰板表示不怕。他一边走一边数着地下的石板，看看是双数还是单数，预卜自己会不会送命。但他并不退缩，一个劲儿往目的地走去。他走到的时候，克里斯朵夫正趴在仰天翻倒的街车上高兴，骑在一个轮子上，拿手枪向天空放着玩。障碍物四周一大堆全是巴黎的流氓，像大雨后阴沟倒灌时流出来的脏水。在他们中间，你分不清谁是第一批的战士了。马努斯大喊着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背对着他没有听见。马努斯爬上去扯他的衣袖，被他一推几乎倒了下来。马努斯挺了挺身子又嚷， 耶南， 下半句被喧闹声淹没了。克里斯朵夫突然住了嘴，手枪掉在了地下， 从车轮上爬了下来，跑到了马努斯面前。马努斯把他拉着就走， 你得赶快溜了。 奥利维在哪儿？ 得赶快溜了。 为什么？ 要不了一个钟点，这儿就要被军队攻下，今天晚上你就得被捕。 我又没做什么。 瞧瞧你的手吧，别糊涂了，你赖不掉的。他们怎么肯饶你呢？大家已经把你认出来了，快点，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喂，奥利维在哪儿？ 在他家里。 我去找他。 不行，警察在门口等你，他要我来通知你，你快走吧。 你要我上哪儿？ 到瑞士去，加奈用汽车送你。 那么奥利维呢？ 我们没有时间多说了， 没见到他我是不走的。 你可以在那边见到他，明儿他搭头班车到瑞士找你。快点快点，别的事情等会儿再告诉你。 他一边抓着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被喧闹声和刚才那种发疯似的冲动搞得迷迷糊糊，既不了解自己做的事，也不了解人家要他做的事，只莫名其妙地让人家拉着跑。马努斯一手抓着克里斯朵夫，一手抓着加奈，把他们送上了汽车。加奈对于人家派给他的差事很不愿意接受，也不愿意克里斯朵夫被捕，但他宁可由别人来救克里斯朵夫。马努斯素来知道加奈的脾气，因为不放心他的胆小，所以正要跟他们分手，而汽车已经发动的时候，马努斯突然改变了主意，也上了汽车。奥利维依然神志昏迷，旁边只有奥兰利和艾麦鱼线两个人。房间里没有空气，没有光线，非常凄凉。天差不多已经黑了，奥利维在深渊之中浮起了一刹那，手上感觉到艾麦鱼线的嘴唇和眼泪，有气无力地笑了笑，挣扎着把手放在了孩子的头上。啊，他的手多么的重啊！奥利维又失去了知觉，在弥留者的枕上，奥兰利放了一小束铃兰。院子里，一个没有关紧的龙头让水滴滴答答地流在桶里。思想深处，种种形象颤动的一刹那，好似一道快要熄灭的光明。一所内地的房子，墙上爬着蔓藤，一个花园，有个孩子在玩，他躺在草坪上，一道喷泉涓涓地流入火钵，一个女孩子笑。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汽车出了巴黎，穿过那些罩着浓雾的广大的平原。十年以来，克里斯朵夫到巴黎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黄昏，那时他已经开始逃亡了，但那时他的朋友，他所爱的朋友是活着，而克里斯朵夫是不知不觉地逃到朋友那里去的。最初的克里斯朵夫还受着混战的刺激，非常兴奋，提高着嗓子说了很多话，乱七八糟地讲着他所看到的和所做的事，对自己的英勇非常得意。天慢慢地黑了，克里斯朵夫紧张的心情也跟着静下来，掩在车厢的一角。他呆呆地想着，头脑已经清醒，可是浑身冰冷。他瞧了瞧手，看到了血，不是自己的血，便不胜厌恶地打着寒战。杀人的一幕又浮现了，即使他想起了杀人，可不明白为什么杀的。他把战斗的经过在脑子里问了一遍，但这一回眼光不同了，不懂自己怎么会参加的。他又从头至尾想了想当天的事，怎样的和奥利维一块出门，走过几条街，直到他被漩涡卷进去为止。想到这儿，他糊涂了，思想的线索断了。他怎么能跟那些与他信仰不同的人一起叫喊打架呢？他们的要求又不是他的要求。那时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他的意识、意志都消灭了，这一点使克里斯朵夫又惊愕又惭愧。难道他竟不能自主吗？那么，谁是他的主宰？现在快车带着他在黑夜里跑，但那个在精神上带着他跑的黑夜也一样的阴沉，那股无名的力也一样的令人头晕目眩。他努力想定一定神，结果只换了一个操心的题目。越近目的地，他越想念奥利维，莫名其妙地觉得不安了。到站的时候，他向车门外张望，看看月台上有没有那张熟识的亲爱的脸。下了车，又向四面探望。有一两次，他有点眼花，仿佛……啊。不是他， 到约定的旅馆去，奥利维也没有在。这当然不足为奇，奥利维怎么能比他先到呢？但从此克里斯朵夫好不心焦地开始等待了。时间正是早上，克里斯朵夫上楼到房间里转了一转，下去吃了饭，上街闲逛，装作毫无心事的样子。他欣赏了一下湖，瞧瞧铺子里的陈设，跟饭店里的姑娘说了几句笑话，翻着画报，一点没有劲。时间过得真慢。到晚上七点，克里斯朵夫不知如何是好，便提早吃了晚饭，也吃不下什么，重新上楼，吩咐仆人等朋友一到，立刻带到他屋子里来。他背对着房门，坐在桌子前面，一无所事，没有一件行李，没有一本书，只有才买来的一份报。他勉强拿来看着，心可是不在，耳朵老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整天等待的疲倦和整晚的没有睡觉，使他神经过敏到极点。他突然之间听见房门打开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使他不马上掉过头去。他觉得有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便转过身子，看见奥利维微笑着。他并不惊奇，只是说： 啊，你终于来了。 只有一刹那功夫，幻景就消灭了。克里斯朵夫猛地站起来，推开桌子，把椅子翻倒在地上。他呆了一会儿，毛骨悚然，脸像死人一样，牙齿打得很响。从那个时候起，虽然克里斯朵夫一无所知，虽然对自己再三说着我又没知道什么，他已经什么都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事都预感到了。他没法再待在屋子里，到街上走了一个钟点，回到旅馆，看门的在穿堂里递给他一封信。啊，他早知道会有信的。他双手哆嗦着接了过来，奔到楼上拆了信。一读到奥利维的死号，马上晕了过去。信是马努斯写的，说昨天瞒着他催他动身，完全是奥利维的意思。奥利维要他的朋友逃走，信上又说克里斯朵夫留在那里一无用处，只能送命。但克里斯朵夫为了纪念他的网友，为了其余的朋友，为了他自己的光荣，应当活下去。奥兰利用着又大又颤抖的字迹也附了两三行，说那位可怜的先生的后事他会照顾的。克里斯朵夫一醒过来，大发神经，只想杀死马努斯，立刻奔往车站。旅馆的穿堂里没有一个人，街上冷清清的，黑夜里几个寥寥落落晚归的行人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眼睛发疯的气喘吁吁的家伙。他只有一个念头，像一条想咬人的恶狗，杀马努斯，杀。他要回巴黎去，夜快车已经开出一个小时，非等到第二天早上不可。那怎么行？ 他随便搭了下一班往巴黎那个方向开去的火车，那是一班逢站必停的慢车。克里斯朵夫独自在车厢里嚷着， 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到了法国境内的第二站，火车完全停止，不再往前了。克里斯朵夫暴跳如雷，下了车打听另外一班车。倦眼惺忪的职员们根本不理他，但不论他怎么办，总是太晚了，因为奥利维太晚了。他甚至也来不及找到马努斯，先得被捕。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继续向前吗？回头走吗？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他想像一个在旁边走过的宪兵自首，但暧昧的求生的本能把他拦住了，劝他回瑞士。两三点钟以内往任何方向去的火车都没有。克里斯朵夫待在候车室里又坐不下去，便走出车站，在黑夜里胡乱捡了一条路往前直闯。一会儿他到了荒凉的田野，踏进了草原，东一处西一处的有些小柏树表示靠近一个森林了。他进了林子，才走了几步就扑在地下嚷着，啊， 奥利维。 他横躺在路上嚎啕大哭。过了好久，听见火车远远的一声长啸，他爬了起来想回车站，可是走错了路，走了整整一夜。好吧，走到哪儿都是一样，只要尽走下去，不让自己思想，走到不会再思想，走到死。啊，要真要能死才好呢。黎明的时候，克里斯朵夫走进法国一个村子，和边境已经离得很近了。一夜之间他都是往法国这一边走的。他进入一家乡村客店打吃了一顿，重新上路。日中他在一片草原上倒下，直睡到傍晚。等到醒过来天又黑了。他那股疯狂的劲儿也没有了，只觉得痛苦难忍，没法呼吸。好容易挨到一个农家，讨了一块面包，要求借宿。农夫把他打量了一番，切了一块面包给他，带他到牛棚里把门反锁了。克里斯朵夫躺在草垫上，靠近气味难闻的母牛，嚼着面包。他淌着眼泪，又是饿又是痛苦。幸而睡眠把他解放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开门的声音把他惊醒了，他可是依旧一动不动地躺着，心里只想着不要再活下去。农夫站在他前面把他打量了好久，不时又瞧一下手里的纸。临了他走上前一步，把一张报纸交给克里斯朵夫看，上面赫然印着他的照片。 啊，不错，就是我，你去把我告发吧。你起来。 克里斯朵夫站起身子， 农夫做着手势叫他跟着走。他们从牛棚后面，在果子树中间走上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一座十字架底下，农夫指着一条路对克里斯朵夫说： 边境在那边。 克里斯朵夫莫名其妙地上了路，他不懂自己为什么走着，身子和精神都累到了极点，随时想停下来，但他觉得要是一倒下去就没法再爬起来。于是又走了一天，身边连一个小钱都没有，不能再买面包，而且他回避村子，由于一种非理智所能控制的奇怪的心理，这个但求一死的人竟怕给人抓去。他的身体好似一头被人追击的野兽，拼命地奔逃，肉体的痛苦、疲倦、饥饿、奄奄一息的生命、隐隐约约感到的恐惧，暂时把他精神上的悲痛压倒了。他但求找到一个栖息的地方，好细细咂摸自己的悲苦。他过了边境，远远望见一个钟楼高耸、烟囱林立的城市，延绵不断的烟像黑色的河流一般，在雨中，在灰色的天空望着同一个方向吹去。他忽然想起这儿有个当医生的同乡，叫做埃列克·博罗姆，去年还有过信来祝贺他的成功。不管博罗姆为人怎么平凡，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疏阔，克里斯朵夫像受伤的野兽一般拼着最后一些力量去投奔他，觉得要倒下来也得倒在一个并不完全陌生的人家里。他终于在一所屋子的门上看到了他寻访的姓名，便敲起门来。巷子里很黑，他困顿不堪，闭上眼睛，心里也是漆黑一片。几个世纪过去了，狭窄的门开了一半，出现了一个女人，她的背光的脸叫人没法看到，但身腰显得很清楚，因为外面黑里头亮，他背后是一条长廊，长廊近处有一个照着斜阳的小花园。他个子高大，笔直地站着，一句话也不说，只等着克里斯朵夫开口。克里斯朵夫看不见他的影子，只感觉到他的目光。他说要见埃里克·博罗姆医生，同时报了自己的姓名，每个字都不容易从喉咙里吐出来。他饥渴交加，累到极点。那女人听了一声不出，回进去了。克里斯朵夫跟着他走进一间护窗紧闭的屋子，在黑洞里跟他撞了一下，肚子和大腿碰到了那个没有声音的身体。他出去带上了门，让克里斯朵夫自个儿待在黑房子里。他把身子靠着墙，脑门贴在光滑的护壁上一动不动，生怕撞翻什么东西，耳朵里轰轰的乱响，只觉得天旋地转。楼上有挪动椅子的声音，有人惊讶地叫了几声，又有砰砰砰砰的关门声，沉重的脚步声从楼梯上走了下来。他在哪儿？一个熟人的声音问。房间的门打开了。怎么叫客人待在黑房子里？ 该死，阿娜，怎么不来个灯啊？ 克里斯朵夫虚弱到了极点，狼狈到了极点。听见这个喧闹的但是诚恳的声音，觉得大大的安慰。主人伸出手来，他抓住了。这时灯火也来了，两个人互相望着。波罗姆身材矮小，红红的脸上留着又短又乱的黑须，一双和善的眼睛在眼睛后面笑着，鼓起的宽广的脑门上满是皱纹，起伏不平，没有什么表情，头发整整齐齐地紧贴在脑壳上，中间分出一道头颅，直到脑后。他长得奇丑无比，但克里斯朵夫瞧着他，握着他的手，心里非常舒服。波罗姆大惊小怪地叫起来， 天哪，你变得多厉害，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 我从巴黎来，我是逃出来的。 我知道，我知道，报上说你被捕了，还算运气，阿娜跟我都想到你呢。 他打断了话，指着那个招待克里斯朵夫进门的不声不响的女人说， 这是内人。 阿娜手里拿着一盏灯，站在房门口，下巴长得很结实，脸相表示她是沉默寡言的人。灯光照着她深色的头发，映出赭红的反光，腮帮的皮肤没有什么光彩。他直僵僵地向克里斯朵夫伸出手去，肘子夹着身体。他望也不望地跟他握了握手，已经支持不住了。他结结巴巴地想说明来意， 我是来，我想你或许，要是我不太打搅你们的话，或许愿意照料我一两天啊。 什么一两天，20天，50天，不，你喜欢待多久就待多久，只要你在这个地方，你就住在我们家里，我还希望你多住一阵子呢，这是给我们面子，使我们高兴的。 克里斯朵夫听到这些热情的话，大为感动，竟扑在了伯罗姆的怀抱里。 好朋友，好朋友。哦，他哭了，怎么了？阿娜，阿娜，赶快，他昏过去了。 克里斯朵夫在主人的怀里失去了知觉。几小时以来他觉得要昏迷的现象终于来了。等到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一张大床上，打开的窗子里传来一股潮湿的泥土味。伯罗姆在床边弯着身子， 对不起， 克里斯朵夫结结巴巴地说着，想坐起来。伯罗姆叫了一声， 他这是饿坏了。 他太太出去捧了一杯东西回来给克里斯朵夫喝。伯罗姆扶着克里斯朵夫的头，克里斯朵夫喝完了才觉得有点生气，可是疲倦比饥饿更厉害，头一倒在床上，他就睡熟了。伯罗姆夫妇守在旁边，看克里斯朵夫除了睡觉以外没有别的需要，便出去了。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